夠的藥物、啊、或者是這個的自動檢測的即是自我檢測的那些的、用品呢，所以我就要去、買了、啊、因為那時候我就儲夠自己用就不能夠分享到給他們，那怎麼知呢就去雲這個的旺角啦、長沙灣啦、荃灣啦、住的地方美孚啦，你又發覺呢就是啲嘅藥嗰啲藥房就排曬長龍啊，咁好多人都有需要，咁每一個地方咧都係揾唔到某啲嘅藥嚇，咁特別急需嘅藥咧係揾唔到噶，咁就但係咧可以揾第二啲藥咧去代替嘅，咁香港人好心急啊，咁因為好驚萬一如果係呢個嘅封城啊或者係禁足令咧，就即刻咧就走去買嘢食啦，咁變咗超級市場咧就一掃而空嚇咁樣，咁呢啲個現象咧就維持咗兩日啦，咁今日咧陸陸續續有啲都恢復翻啦，咁街市裏面咧就啲菜檔咧有好幾檔都冇開，咁極可能咧係因為啲員工都是確診了的，事實上今次第五波呢那個影響是相當之巨大，但是當然呢我們是遲了差不多一年半呢去經歷外國經歷的經驗，如果 還記得的無論意大利、啊、甚至乎現在即你說馬來西亞、新加坡所碰到的情況、啊、加拿大碰到的情況、啊、在年半之前呢就是這樣了，你說飛鮑寶沒有發飛、啊、這些、我馬來西亞朋友呢即系留长头发咗半年啊，即系冇得非法。咁澳洲咧有啲年轻人咧喺呢大半年里边咧就自己学识自己帮自己非法。人咧真系会变嘅。你适应到个环境咧，谂到生存嘅方法咧，仍然咧都可以活得好。咁当然啦，今次知道嗰个嘅经济嘅打击都相当之大嘅。咁我哋仲要拭目以待啦。未来发展落去个情况会系点？而今晚咧，我哋都请嚟一个嘉宾咧，就系我哋好熟悉嘅。屈威豪博士啊，多得屈。 Hello， 系 系啦，咁你今日讲个题目咧，我觉得哇，真系大家都好想要嘅，就系拥抱幸福。 面对咁多压力，我谂日子仍然要过，我哋可以皱埋眉头，苦口苦面，日日谂住唔开心都系要过，但系又可唔可以拥抱下幸福咧？ 系咁，我即系幸福咧，就唔系净系话喺顺境先有嘅。咁我就觉得，唉，即系又从积极啲谂，啊，能够喺一个唔容易嘅大时代有份咧，亦都系唔简单吓。 我想这个可能真的很渴望我们即是一生这一次啦。 喂，所以我最近生日啲人跟我讲话，祝你年有今日，我你都口水讲过咩年有今日。生日饭都食唔到，年年有今日。 日子就年年有，不过呢啲嘅压力焦虑呢就唔好再嚟啦。但仍然重要嘅系我哋能够喺无论咩环境顺逆都好，有疫情冇疫情都好，我哋仍然可以有幸福 嘅。但我又觉得咁，我今次嘅经验呢就系呢个新常态呢，大家可能即系未系好适应嘅，虽然两年啦。你记唔记得我嗰日突然间有个感觉，咁咪啦，我生日都系提早食餐饭，咁啊 call 你嚟我屋企食饭。嗰时仲未话限聚令要两个家庭噶嘛，我就 call 嚟。我睇睇，咦，哇，朝令夕改，我系啊，朝令夕改啊，食餐饭啫嘛，咁啊，如果食完我餐饭以后就唔食得。 唔系，我哋几时都带住盼望啊嘛。嗱，幸福就系向前有盼望啊嘛。所以我哋只不过系暂时唔食得，我仍。然擁抱等候緊，遲啲同你再開餐 㗎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依一個時間香港人都係好艱難，咁過往好多嘅外國咧都經歷過嘅，咁但係始終都會完嘅，咁大家齊心咧係有盼望事情咧嗰、那個疫情咧係慢慢就會完結咧，讓我哋可以過翻正常生活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嘅盼望啦。咁啊， 當然人人都要鼓掌。我諗我哋揸住呢個信念向前行，我哋一定可以有明天，一定。有阳光的，咁所以我哋即系谂下嗱，我头先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我讲啊？嗱，我系咪唱反调咧？系咪吹水咧？我哋好似好艰难，今日五万几，我哋仍然话要幸福、哦，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你要拥有就拥有， 你唔想擁有，你唔要，或者你根本唔睇唔到，你攬住都冇咯。 咁你諗下，即係最近我哋常常講嗰句説話，你身邊咧有冇朋友中咗啊？咁啊，誒冇喎，咁即係證明咧，你哋真係冇乜朋友。 嗱，呢個咪已經係你人生諗嘢另一局咯。 系啊，你觉得好幸福、啊，即系我原来有咁多朋友啊！有我成日周围见到人话，我多朋友中咗，好多朋友中，咁咪好咯？你真系好多朋友啊！ 但系总有一个嗱，唔好嘅就系你负面嘅，你睇唔到幸福嘅就系、是，唉，你发觉即系好似总有一个喺阻紧、 嗯。 但你发唔发觉幸福原来就喺你手中，就系、是、你睇翻另外一面啦、啊。就是、原来好多人真係视你为朋友喎、 啊。係。 喂嗰陣时你吹鸡我肯嚟你屋企食饭㗎。 係囉。即係冇生命危险。 係咪我哋就哎仲买啲嘢嚟我就买个蛋糕嚟。 嗯。 有冇人愿意同你喊一齐喊开心一齐开心啊 嗯。 呢、這个已经系幸福啦。虽然有朋友中招但係原来我身边有朋友喎、啊。其实呢个咪就係幸福感囉。幸福唔系一啲实物嚟嘅，我唔觉得系一定系实物嘅，系、 嗯、 你好主观地你觉得拥有嘅。嗱、 嗯， 我咪买咗部跑车就幸福咧、嗯？买一部跑车，你唔一定觉得幸福。你买完呢部车，我就想部坚啲嘅。 系咯。 当你咁嘅时候咧，你永远都唔会有幸福。所以幸福系我哋一种生命嘅价值，一种信念，一种态度咯、 嗯。 当你能够拥有呢种态度，你几时都有。 嗱，我哋事实上，你谂下，过往我哋喺疫情之前咧，我哋约朋友食饭啦，坐飞机去旅行啊，好似好必然嘅，即系一定系发生到嘅，系咪啊？咁啊，如果嗰阵放你飞机咧，你就闹鬼佢咁。但系而家喺个新常态里边咧，就系、是、哇约到食到，咁啊已经好幸福啦。咁系真嘅， 系咯，系咯。咁呢个咪就真系能够真系享受到幸福咯，系、 嗯、 啊！我前几日先同大家话，喂，横掂日本都开啦， 不如飞去啦，系嘛？你 翻嚟咧，仲翻嚟仲可能避咗劫、 啊， 系咪？而家翻嚟横掂，翻嚟又话都系要即系检疫咯，横掂都检疫咯，咁不如玩咗佢先。 嗱，最近咧，我太太同我女真系觉得好幸福、啊，我俾你听。本应咧，我系政府有啲嘢未宣布之前咧，我系计划紧走嘅。就即係可能去澳洲，因為澳洲唔使檢測，不過冇飛機啊而家咁啊，跟住就飛入內地啊隔離14+7，跟住咧完曬啲嘢就翻翻落嚟香港咁樣嘅。點不知一政府一宣布一啲嘢之後，我就同我太太同我女一路傾，咁啊話哇咁嘅情況仲走唔好走啦，咁我咁諗下都係啊，咁啊留喺度陪下佢哋啦。如果萬一有咩事，咁啊一家人喺度，咁我覺得。都幸福啊，系咪好过你喺内地，然后佢哋两个喺香港面对呢个危机，咁啊真系好不幸、啊，我觉得。 识谂咯， 咁、有啲人工作需要系真系需要嘅，咁啊我不过觉得可以 避免就咩啦？你如果即系为咗即系业务嗰样嘢，你一定要翻去，而又如果唔系必须嘅嗰啲，你唔系必须嘅，你都一定走，我就觉得。咁 又冇咪必唔必须嘅，系因为系60% 需要40% 冇需要嘅时候，咁你就要考虑同埋衡量咁样嘅情况啦。 嗰啲咧就有个学名嘅叫 DLS， 即系咩咧？ 低利四咯， 梗系唔系啦？你谂下而家你 60% 咩？你都要走？喂，我觉得有咩事，一家人喺度唔系调翻转头嗱，呢个就系我核心价值、哦。 嗱，咁啊，我又咁谂，我可以反驳佢，你知唔知啊？就系话咧，第一，我喺香港都系上网噶啦，咁我喺内地都系上网，冇分别啦。咁就工作上冇影响。但第二咧，如果屋企人有事咧，我喺内地我冇事，我可以救佢哋、啊，你明唔明？ 你点救啊，大哥？你 搵人救咯、 啊， 支援咯、啊。 咁你香港，你香港吹雞，我哋班朋友唔去咩？你今日你做咩先？以乐，你今日讲几多嘢？你头先话你周围去揾药买嘢，你自己噶？ 唔系噶，送 你咪为你啲 friend 啫嘛。有人你愿意送去，有人愿意接受你，有人同你吹雞，喂呢、這个唔系幸福咩？嗱、调翻转头呢个嗱，所以我咪好主观地咯。嗱，我即刻我就话有乜嘢都好，我一家人面对。 嗯， 系啊，可能我真系冇储粮啊， 嗰樣嘢，但係我哋一家人就喺度食緊嗰啲白飯， 嗯， 呢、這個唔係幸福咩？ 或者打一個槍食風咁啊，都係感恩嘅。 咪使乜話我友情飲水飽啫？ 係啊， 係咪？當然唔會飽啦，但係能夠一齊。我想风雨同路为什么不是就是人生就是一个幸福。这一路你看到我们如果今天讲拥抱幸福不好的就是好只不过好像是一种感觉。 嗯、 但是好的是你随时可以拥抱的、哦、他随时拥有的、哦 嗯、 当然也可以失去的。 是吧， 是吧， 失去就痛苦啊。 痛苦，但失去有些时候也都是我们自己拿来的嘛。嗯，LLS 嘛， 你即系啰哩啊嘛， 衰衰啊！嗱，我啊结婚纪念日、啊，开心心、啊、去食饭咁，系咪？咁嘅时候，当你开开心心去食饭嘅时候，间餐厅啲厨师唔知做乜嘢，嗰、那个失水准、啊，咁、 嗯、 你嬲咩啫？你唔开心咩啫？本来系好幸福地，我同太太四十几年啦，连埋拍拖。我哋唔系啊，今晚食饭好开心。但系如果你究竟今晚最重要系食饭啊，系食嗰个名菜啊，定系我哋去经验嗰几十年一齐风雨同路，闹咗咁多交，嘈咗咁多嘢，大家互丙咗互片咗咁耐，哎，仲唔死得噶、 啊？喺疫情底下咧，庆祝生日啦，结婚周年纪念啊，简单得多啊，因为咧都唔使谂去边，又唔使订位，又唔使花太多钱，都系大家都喺屋企。 嗰啲系咪叫悭啲啊？ 然后咧就一人着件 T 恤，咁啊心口写个字，我写个幸字，你写个福字，加埋咪幸福啦，系咪？ 啊，咁咪于是咪几时都可以转个圈，又可以有幸福咯？ 因为我发觉我细个嗰时候咧，物质一定冇而家咁富庶啦，无论个人好，社会上面都系咁样啦。 系啊， 咁嗰时以为咧就系、是、啊，当个社会咧物质越富庶嘅时候咧，人就越嚟越开心啊，个幸福感嘅指数越高啊。咁事实上个主观感觉就唔系嘅，你发觉嗰个嘅社会嘅物质越嚟越丰富嘅时候，你同人比较咧，发觉哇嗰、那个比较咧，你就更加唔幸福。但系我细个时候过得咁穷嘅，个个都穿开浪裤嘅，即系冇你笑我笑你嘅，个条裤都系穿窿嘅啦，冇问题。你穿大啲，我穿细啲啫嘛，系咪大啲仲方便啊？咁样咁即系嗰种仲开心嘅， 敬佩以乐。 即系，所以我觉得幸福感真系系好主观嘅，你讲得好啱嘅。 而你去拧翻转头啦，今日譬如我要饮汽水，我真系饮到糖尿病都得啦，系咁饮。嗱，你讲起细个嗰种嘅，我嗰个年代，我嗰个时间学你话头，我哋好穷，饮到一支汽水系奢侈品嚟嘅。 嗯， 我仲记得我四兄弟姊妹，我哋日系四个人饮一支嘅。咁嗰陣時嗰啲汽水呢係平嘅兩毫，貴嘅係三毫，我哋之後飲咗兩毫，我哋分四份、嗯、但分四份唔係倒出嚟喎，喺嗰個樽味 就咁插支罐入去一齊絕係咪鬥快， 梗係唔係啦，我哋搵隻手指合住掂住邊個位，嗱你去到嗰度停呀、啊、就輪到我，而我哋四個人都絕對守規矩，唔會飲多咗 咁好嘅，我哋真係唔一個唔過要大啖咗，住住住大啖咗， 保險仔咪以落 你咪點樣保險仔 嗱，我就含住条饮东啜啦，另外一个家姐就掂住嗰个位就去到停啦，另外一个系捻住我条桶噶嘛，去到嗰度一到就捻停噶啦嘛，那个保险就系、是、嗱，到今时今日我哋食饭做东，我哋之前啊一路过节做食饭嘅时候，我哋讲翻仲喺度笑噶， 嗯，即系呢个喺物质唔富裕嘅时候，反而嗰种嘅开心感仲指数高咗。而家一人饮一支咧，你反而冇咁开心系咪？ 而家你饮啊，一箱俾你饮啦。嗱，个重点唔喺物质丰唔丰富啊，系喺你嗰阵时享受。嗱，调翻转头，我以为各贵气。点解人哋成支有得饮？点解我一家要四个人饮一支？你都可以有得饮都唔开心噶、 嗯。 但系我哋回味，我哋谂到，我哋然后到今时今日，我哋仲讲紧笑，系我哋一我哋齐齐整整，我哋几兄弟姊妹仲喺度，仲可以讲翻。其实呢个已经系一种享受啦。 仲有啊，嗰阵时咧饮咧，你虽然饮得少啊，但系你又唔惊糖尿啊。而家呢个年龄咧，即系有一支俾你，你都唔敢饮晒，系咪先啊？吓，即系你推我让，点解系糖尿啊，老友？ 啊， 几唏嘘啊！ 咁呢个咪就系我哋一齐要学习享受，即系幸福唔单止要学拥有，我仲要享受幸福。 咁所以我觉得系话咧，呢两年嘅疫情咧，就未来会唔会呢一年就完咧？定抑或系再要耐啲咧？咁我觉得喺我哋人生里边咧，你回想一下，都有呢两年嘅面对疫情嘅日子咧，咁其实都系一种幸福感嚟嘅，系嘛？ 而会唔会其实我哋谂下呢个时间，正系我哋学下点样去享受幸福嘅时间啦、 啊？嗯，系啊，咁啊，因为咧，我哋过往就系要物质富裕啊，咁啊先觉得开心，但系又要去旅行先开心。而家呢两年里边咧，冇得旅行，物质啊，即系有钱都享受唔到啦。咁但系反而喺另一方面去揾翻啲幸福感嘅吓。 然后我哋去到，又去边度好啊？咁调翻转头。定系我哋享受话，哎呀，去唔到，好恨去到咧。 系啊，咁我就试过呢几日，上个礼拜六、礼拜日啦，咁啊两日都冇出街啊，全日都困咗屋企啊。咁啊，我人生里边都系最难嘅，除非系旧年咧有翻内地要14+7困咗之外咧，咁啊香港好少咁嘅困法。咁但系突然间就觉得，咦，咁间屋都 OK 啊，咁样个都系人生未试过，咁有另一种嘅感觉咁。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有些事你不是很想，但是它是必然要经历，既然必然经历，既来之则安之，反而享受的时间是更加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是胡鸿钧的《幸福》。 在最远街中，沿途承受着冰冻，不需要地图，不需要宽松，与你若会相遇转过街中，

感染之后的症状亦都同一般的流感好似，令到病毒早期能够在全球扩散。加上病毒出现很多变异，对全球医疗系统造成沉重的压力，最终全球封锁航线，疫情一度减缓。不过当有些国家希望与病毒共存，并且重启出入境关口的时候，不同的变种病毒出现，再次令疫情出现变数。这场漫长的疫情不单止令全球的经济商业活动停顿，日常生活被打乱，也都出现很多新常态。尽管我们饱受疫情煎熬，但仍然可以在逆境当中见到很多市民尽显互助互爱的精神，发放人情味。昔日很多人都忙碌不堪，疫情之下大家不需要再东奔西跑，反而多了时间和亲朋好友相聚，也都令我们明白人生无常，要懂得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三月二号系第一个星期三啊，咁啊有我林以乐同埋咧我嘉宾咧屈伟豪博士咧，今晚同大家分享呢个嘅拥抱幸福啊。咁啊，我哋第一节里边咧就讲咗咩叫幸福啊。咁我哋而家讲下，诶，点解咁多人咧都得唔到幸福嘅咧？多多屈， 喂，大佬，你样样都负面、负能量都睇。系咪？ 我几日睇乜都系睇自己冇嗰啲噶嘛，系咪即系啊？点解自己冇人咁瘦嘅咧？点解自己冇人咁靓仔嘅？ 睇唔到自己拥有，只系睇到自己欠缺；睇唔到自己享受，只系睇到人哋好啲。嗱，你净系咁，你已经点幸福啫？嗱，正如你头先话，哎呀，我周围都有人中招，识嘅人都中招，咦，原来我有好多朋友，我唔系孤寡寡人，我唔系乞人憎冇人理。你已经睇到两个唔同嘅睇法啦，於是你样样负面啦，样样都欠缺啦，样样全世界险我嘅害我嘅、 嗯， 喂，你咁嘅态度即系好攞命喎，望你就话掘住你，唔望你就话你唔尊重我，咁点好啊？ 咁你仲同我讲，你都接受现实，咁你真系幸灾乐祸啦，咁哇，咁你咁你真系好难幸福 你咁。即系讲晒咯，即系讲晒啦。即系落到去嘅时候，你点会开心啫、 嗯？ 你一定唔开心噶嘛。嗱，我觉得好多嘢嘅，第一样头先就系唔知道自己幸福咯。 嗯。 第二，我哋头先讲嘅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系啊，你唔知道自己幸福咯、 嗯。 哦，原来我病咗咁多人嚟问候嘅、 嗯， 原来佢哋咁担心我嘅。原来佢挂住我嘅，你唔知道，但系呢啲人唔系你死嘅时候先挂噶嘛，大哥，系咪？哎呀，我以前啊，你死我都唔会嚟噶，咁而家你我几时想你死，等我嚟你嘅丧礼咁， 嚟唔到啊，而家系， 系咪？咁嘅时候，其实你可唔可以察觉到你自己幸福咧？所以你唔知道自己幸福、啊 嗯。 第二样嘢，头先讲你负能量啦，乜都睇唔好嘢嘅，睇欠缺嘅，睇唔好嘅。咁當然，另外我諗大家可能都唔使講都知啦，就係衰貪心咯。 貪心點解會令到人覺得冇幸福感咧？嗱，好多時候我哋因為貪先有動力嘅喎，會唔會啊？ 嗱，你咪有 成個呢個嘅商業社會咧、或者呢個嘅我哋成個生活咧，都係要挑起我哋嘅貪念啊！廣告就係引起你貪嗰樣嘢，你想買嗰樣嘢，想佔有嗰樣嘢，咁你好努力去賺錢買噶嘛？ 係啊，你咪講得啱咯，係引起你等你去貪，係等你買人啲嘢啫嘛。咁、最後買完之後，邊個快樂啊？ 梗系收钱嗰个啦，系咪先吓？ 嗱，我哋都试过拥有好多嘢噶。 嗯， 拥有完边次系令到你长远幸福嘅？ 好难嘅，即系如果唔系年年都唔会有新型嘅电话啦，系嘛？ 咁当然又点咧？嗱，我都有几个我几个细佬哥噶，佢哋细个嘅时候，佢哋最开心就系买礼物、拆买玩具、拆玩具，拆完咧点啊？ 拆咗个电玩具咯， 咁咪撇喺度咯。 咁啊搵个新， 好过瘾噶，好过瘾噶。啲朋友一家嚟探我，佢啲仔女好羡慕我啲，我哋佢哋拥有玩具噶。 系啊，人哋啊嘛， 几有 啊？人哋隔篱饭香啊， 哋 咁。 点翻转，我啲女去人哋嗰度，我哋话不如你交换啦，佢又唔追噶。 啊，系啊， 佢唔追噶。 即系点解？ 总系嗰人好啊。 即系 Toy Story 睇到人哋喊咧，有原因嘅。系咪？即系成屋都系玩具，不过已经系被遗弃啦，忘记咗啦咁。 系散嘅、烂嘅，系已经唔再重视啦。所以嗱，头先我讲贪心就系你总系想多啲啊嘛。 嗯。 当你永远都唔够嘅时候，咁你点会幸福嘅啫？ 嗯。 你永远都想多啲，永远都觉得唔足够，咁你咪永远都会喺欠缺嘅里头咯。 所以我中学嘅时候咧，我有个老师咧，佢就讲笑啊，我咧将来一定要信某一个宗教咁。我点解？因为嗰个宗教容许我娶四个老婆咯。咁啊，我话你样样都系先。 我当你养得起啊，咁系咪嗰啲嗱？如果系咁啊，嗰个宗教可以容让你娶四个老婆，咁我哋好简单，咪一个问题嘅啫。咁嗰度嗰啲人系咪个个开心幸福啊？ 咁啊， 拥有四个老婆嘅系咪开心幸福啊？ 咁啊要睇啦，系嘛？即系我哋成日想望住个老婆个样，就未必觉得幸福，但系有啲就唔使见个老婆个样，可能会幸福啲。 嗰啲系咪叫 no IC 啊？ 系冇问题。 哎，咁你喺度谂， 人哋几好啊！人哋就系俾自己老公睇噶，你明唔明啊？我觉得系好好啊，呢件事，唔好俾人睇蚀。 咁但系喂，嗱，我衰啲啊，我讲下啲现实啦。我做咗三十年辅导啦，我处理好多婚姻家庭嘅个案啦。你估我未做过？我做好多无数婚爱情个案啦。系咪喺无数婚爱情个案嘅当中出事？ 哇！你讲到无数，即系海量咁多喎，讲紧啊！ 我做咗三年几百对，是 有问题先揾你嘅，应该咁讲。嗰、那个 sample 就 咁咪计啦，即系你医生话好多病人啦，咁梗系成房都系病人啦。咁你嗱好惨嘅，我做嗰啲个案个太太唔系差嘅，好靓女嘅，攞晒系即系咁嘅时候。喂， 又靓女又能干又大方得体、啊、又出得厅堂又入得厨房。 但调返转头佢咪娶完之后又唔快乐囉。 嗯。 人生有个悲剧就係呢个呢样嘢係一种病态嚟嘅。就係、是、我哋总系嗰啲我哋得唔到唔属于我哋嘅先珍贵嘛。 即係偷先好食嘅咁啊。 你未听过呢啲咩？系咪？即系有啲时候就系咁、哦，即系唔属于嗱。另外，我再讲差啲啊，我亦都依一啲嘅性沉溺啊，或者出事啦嘅人啦、啊，我处理嗰啲个案咧，系俾差人拉咗啦，真系唔掂啦，冇咗份政府工，冇咗份长粮啦，佢哋睇我啦，佢哋讲做咩咧？影群底。 我真系有啲。我好难明白嘅呢样嘢系。 嗱、啊，你好难明白，好彩你唔明白啦。 系啊，好难明白呢样嘢。 嗱，譬如你正式嚟讲，嗱，我以我一个咁嘅态度，喂，群体有咩好睇咧？ 嗯， 群体有咩睇？嗱，我衰起上嚟，我去沙滩，我去泳池睇嘅一定比多噶嘛。我有啲病人系揸住个相机。佢控制唔到自己，明知我做咗呢样嘢咧，系会俾人睇到、俾人捉到嘅，真系俾人拉咗啦。喂，有咩好睇咧？嗱，个后边我要帮佢睇到嘅就系原来一啲唔属于自己、唔应该睇到嘅嘢，唔咁我就发觉咁先至刺激啊嘛。 嗱，即系咁某程度即系偷窥系会带到佢有一种刺激感同满足感咁样，但系佢又因为咁嘅缘故就唔知道咁系犯法嘅咁样啊？ 唔系唔知道犯法，系、知道犯法嘅，不过都禁住自己咯。 哇，咁啊真系，咁点搞咧？ 咁点解咪要嚟我度医咯？咁但即系嗱，唔一定系我度医，我咁讲啫。大把专业人士，大把有能力嘅人，我成日都觉得呢个世界唔系得一个识医嘅。 啊，叻人好多嘅系嘛？ 唔系，即系佢受过专业训练、正式嘅训练，咁佢嗱，你吹水嗰啲咁啊冇计啦。我而家香港而家有好多咧系冇正式训练嘅人，讲到自己天花龙凤，其实原来冇学位、冇训练嘅，咁你唔好讲。但系我即系。 只要你係受嗰個正式嘅專業訓練，你係有能力，咁啊唔係淨係得我啦。不過唔好拉開話題啦。人性嗰種嘅悲哀就係一啲唔屬於自己嘅嘢，你先覺得珍貴。咁咪 咁你喺伊甸園裏邊啊？食禁果都係咁啊嘛。嗱，成個園子裏邊所有果子都可以食，唯有果棵唔可以食。哇！咁個貪念就出現啦，係嘛？你禁我，我就更加要食咁樣。 咁呢個咪就係人性嘅悲哀咯。 嗯， 我諗呢個亦都唔係淨係伊甸園嗰度，而係反映喺現實生活當中噶。幾多人開開心心有個好美好家庭，但係搞到家破人亡噶嘛？ 嗯， 開開心心嘅可以兩夫妻長相廝守噶嘛？喂，你未睇過，你未聽過，我亦都真係真人真事見過，周圍出去滾，周圍出去搞，但係到最後。都年紀大了，病了， 即了見之還就竟然回來那個老伴已經接了， 他都沒有心回來，但是都只是竟然仍然關心自己，仍然犧牲照自己，竟然是個老伴的、外面那些是玩的嘛、那些人真的有真情真愛嗎？有時就是這個那個悲哀咯、所以我們不懂得珍惜，我們需貪心、自己家有嬌妻，但是或者家有美好的婚姻，但是我出現貪心，那你也都貪心，你就不斷要了，所以我就跟人鬥咯，我就跟人鬥咯，你買了一層樓，我也要買一層樓咯，或在公司當中我一定要爭位坐咯，一定要點咯，你一路去這樣鬥的時候，你應該無窮無盡的嘛、永遠無窮無盡的、 但是這樣鬥是很辛苦的、 嗱，當然你話積極嘅就係叫進取向上啦， 上進心，永遠向上。 啊、但係人會唔會攰嘅咧？係咪有必要嘅咧？嗱、仲有啊，你頭先講嗰啲嘅所謂上進心啊，各樣嘢啦。咁但係喺呢個嘅過程嘅當中，有啲時候我哋無謂競爭嘅噃。 嗯， 我哋唔一定需要嗰啲競爭。 所以咧，我最近睇冬奧會咧，我係好開心嘅，即係睇運動，即係今次我係好開心。點解咧？冬奧會嗰啲嘅運動員咧，佢可以大家都係敵手參加嗰場比賽，對方輸咗，佢走埋去攬住佢，去俾佢喊啊！嗰種友誼咧，係唔係一種嘅惡性嘅競爭？唔係你死我亡嗰只，係好有嗰個體育精神。 喂，呢、這個咪就係應該奧運，我哋甚至係世界應該擁有嘅態度咯。 哇，唔係啊！你睇網球手同足球唔係咁樣噶，係咪打個裁判嗰個張凳添啊？有啲 咁，但係帶嚟嘅你個，如果呢個世界係咁樣繼續運作嘅，你咪一路都係痛苦當中咯。我哋彼此嘅傷害嘅裏頭咯。你個國家威過我要踩你咯。你間公司好過我要踩你咯。你睇唔睇到幾多悲劇，幾多悲哀喺嗰度？所以落到去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要重新諗一下，我哋乜嘢先係幸福咯？ 咁啊，仲有會係會唔會係啲負能量？頭先我又不斷睇唔好嘅嘢咧，都會帶嚟即係不幸福感。但係好奇怪喎，有啲人有自虐噶嘛，佢越負能量越覺得幸福感強，會唔會啊？ 咁梗有人鍾意食臭豆腐嘅， 我好多人鍾意食臭豆腐，你唔好亂嚟嘅啫。 咪我咪话梗有人鍾意食臭豆腐啊，咁我只能够尊重佢囉。係咪嗱，如果佢能够维持到维系到佢仍然健康，而且佢心理健康，同埋一样嘢就係唔好淨係佢喎。嗱，你快乐係你快乐咗喎。嗱，例如喺我哋嘅病理学上面呢，人格异常即係性格病啦，那个病嘅人自己唔觉㗎喎，佢唔痛苦㗎喎，係周围嘅人俾佢玩死㗎喎。 係啦，呢啲人真係难搞㗎，你问我。 咁所以你当你不断负能量嘅时候，你话我鍾意啊，我鍾意悲情啊，咁我係鍾意啊，就係、是、落雨阴天咁啊，冻冻地咁嗰种潇洒嘅浪漫。咁你咪潇洒浪漫囉。 咁係㗎，冬天嗰陣时候我哋細个嘅时候喺街边嗰度食呢个梅番薯，真係觉得好幸福㗎。係呀， 你听到你讲乜啦，係有得食梅番薯所以觉得幸福㗎嘛。而唔係整衰自己㗎嘛。仲有啊，你浪漫啫。你会唔会考虑下你家人嘅需要呢？ 嗯。 係咪 即係你要顾及 旁邊嘅人嘅需要啊，即係等於我哋話今日我哋見到一張相，即係一個視頻都有幾恐怖，即係地鐵站嗰度踎喺度，地鐵車想踎喺度，自己都有撩鼻哥，佢唔係撩啊，係做呢個快速測試。 係咯，大佬，係喂我唔可嗱，我中意悲情，但你唔好搞悲圍周圍啊，係咪？係咪？嗱，我真係中意刺激嘅，你唔好喺街邊度碾車啊！所以我同我女提啊，喂，你某啲夜晚、某啲時間、某啲地方，你唔好揸車去啊！嗰啲地方好多人喺度喺度飙 车 啊，系咪？譬如西贡啊、埋边啊嗰啲嘅地方啊，嗰啲新娘潭嗰边好多人碾车。喂，你碾车，你真系有嗰度啲居民俾你，真系有 case 系咁啦。我觉得我哋嘅满足，我哋嘅快乐唔系咁噶嘛。呢个咪幸福障碍咯。突然间有个家庭就冇咗，我仍然 唔系障碍咁简单啊，会带嚟不幸啊， 好多悲哀啊！我仍然记得好几年前就喺阿卡奥街黄灯啦，左边嗰条线架车停低，后边嗰架车抽头出喺右边嗰吹，喂，已经转咗红灯啦，佢仲要过埋就撞落一个男士推住个车仔，那个男士出力将嗰个婴儿车推开。但系嗰个像爸爸就撞死咗。 你睇住呢件事发生？ 唔系，系睇报纸嘛。我好记得，因为后来佢系告嗰个家嗰、那个麻太太系告呢个撞车嘅人索偿。佢我唔系要钱，我系想佢知道佢害咗我一家。佢从此一路佢话一路都抑郁症未好翻，就系、是、突然间个仔冇咗爸爸，个太太冇咗丈夫。我哋呢个咪幸福障碍咯。当我过分自我嘅时候，我将我嘅需要摆第一位，我想点系可以系好多悲剧噶。 所以我觉得真系要赞下大部分香港人啦，喺呢两年几嘅防疫嘅里边咧，我哋大部分人啊都系好肯守呢个嘅戴呢个嘅口罩啊。勤洗手啊？点解呢？因为呢个嘅病毒呢，唔单止自己，即系你唔能够再讲话一人做事一人度，冇啊，因为你中咗，你会影响侧近嘅人噶，系嘛？ 系咯，同埋更美好嘅，我睇到唔少嘅机构系分享紧物资噶、哦。冇、口罩嘅时候，我哋有人系送口罩噶、哦。我识得唔少，听过唔少嘅教会、唔少嘅机构、唔少嘅志愿机构去分口罩啦。而到而家亦都有人分食物包啦，有人做緊志愿嘅人帮人买，帮嗰啲隔离嘅人买食物啦，送去啦。呢啲咪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真係一种我哋香港人嘅幸福。我亦都好想喺呢度去感谢香港嘅医护人员啦。 係啊，因为佢哋嘅每一日嘅付出呢，有时我哋听到话有啲医护人员可能佢嗰个嘅防疫嘅装备呢都未必係好舒服，或者未必足够呢，佢哋仍然肩负呢个责任呢，我哋真係要多谢佢哋啦。咁我哋想送上一首歌，就係邓紫棋嘅平凡天使。 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桌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署首席医生欧家荣话，第五波新冠疫情至今有281,000+确诊个案。当局本周内会推出快速检测阳性结果登记平台，俾市民申报。预计新个案会大幅上升。能够反映社会的实际感染数字，掌握疫情走势。他说平台系统设有追溯期，会要求市民登记一个指定日子后的阳性结果，但不会计算入新增个案。欧家荣说市民在登记平台除了要填写个人资料，亦都要上载快速检测阳性结果的相片，申报几时做检测，以便计算港民市民和密切接触者所需要的隔离期，有需要时会安排入住隔离设施。港铁宣布，因为疫情导致车务人手紧张，而且乘客人数大幅减少，将会在星期五起调整八条铁路线平日繁忙和非繁忙时段的列车服务。八条铁路线包括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和屯马线。当中东铁线在周末和公众假期的列车班次亦都会稍作调整。大部分乘客在繁忙和非繁忙时段的候车时间会比现时延长大约1-4分钟。乘客可以利用 MTR Mobile 查看列车服务最新资讯和列车到站时间。警务署国家安全署落案起诉两名分别17和19岁男子，合共一项串谋发表煽动文字罪。案件下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2020年11月，有人在中大校园内聚集，展示怀疑港独的横额和旗帜，还有叫喊口号，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校方及后报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俄罗斯不会允许乌克兰获得核武器，又说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核战争。拉夫罗夫说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表示战争的替代方案只有制裁，但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有很多朋友，不会被孤立。另外，拜登表示俄罗斯经济正是摇摇欲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时承认俄罗斯的经济正是承受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打击，

如果一个人处身于极为美丽的大自然环境之中，一面享受美景，一面静静地思考、浮想、创意、发现，这样虽然独处亦都不会感到寂寞。一个人如果陶醉在动人的乐声之中，或者阅读一本非常吸引自己的书，这样的孤独亦都不会感到寂寞。相反，如果一个人处身在一大堆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群之中，对他们之间的无聊话题感到厌烦，这样即使周围有很多人，你仍然会感到孤独。 而且再多的亲友围绕，一个人到了晚年还是会孤独的。所以尽早学会享受孤独的滋味，让自己具备人生这个必备的条件，是人生的基本之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松浦弥太郎的一百个基本》，作者松浦弥太郎，由月之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节目嘅最后一个时段咧，仍然我哋嘅嘉宾咧屈伟豪博士啊，今晚我哋咧一齐去倾呢个拥抱幸福。咁我哋曾经讲过幸福系咩啦，幸福嘅障碍系啲咩啦。咁啊，最后我哋都要讲啦，就系点样先系得到幸福咧？多多屈， 唉，开心啲啦，弹性啲啦，点解弹性啲会幸福啊？ 点解咧？ 点解？你如果乜都一定要跟到足？人生是不是一定跟到足的呢？自小我们都讲嘛，不什么如意事什么话 十常八九啊。 十常八九嘛。咁呢个世界好多嘢原来嗰个常态系咁㗎。其实嗱，我哋如果一定要跟足我哋諗法，一定要咁先开心，喂死得㗎喎。 其实呢，有时諗下呢，你即係拖住自己嘅爱人嘅手呢，突然间即係改变晒所有计划，就去咗边一度地方行沙滩啊等等。咁你就话哇好浪漫啦、啊、咁。咁但係生活呢，你计划咗礼拜一去边，礼拜二去边，咦点样知到时去唔到，你又话哎呀真係好唔开心啦，咁唔按照我计划而行。唔按照计划咪好浪漫啦、啊、一样可以咁諗㗎。 你已经跳出咗呢个弹性啦，你已经健康啦。 你冇办法喎，多啦喂，呢两年呢我哋实在喺疫情里面呢係不断学习呢种弹性喎，係咪 你肯学习咪得囉。 嗯。 你肯学习嘅时候你咪就拥有返幸福囉。 两年前我好记得，即係三年前你咁讲，2019年都有啲难处啊。咁2018年嘅时候呢，啲人啲后生仔女结婚啦。哇，我去次次去饮我都好惊讶㗎。仲劲个大台嘅台庆啊，嗰啲表演节目生仲未啲歪呀㗎咋，係咪跟住结婚前又要去咗最低限度，最低限度都要去日本影辑相啊，就如果再比得起就去埋欧洲影嘅咁样。哇，未摆酒已经嘥好多钱，佢又要有呢啲有嗰啲有嗰啲，到时有几多亲朋戚友嚟？诶，而家结婚呢两年咧，就大部分人都嚟唔到啦。咁你就发觉嗰个焦点咧，唔系啊！有一次最近嗰次系惨西嘅，因为两日有三次消息变更嘛，就系通知啲伴郎伴娘啊嗰啲嘅兄弟姊妹团都已经系痛苦嘅，已经系到最尾得翻五个人。嗱，咁你嗰个弹性未大咗，同埋你要发觉原来婚礼一个焦点咧，真系喺对新人嗰度，就唔系要亲朋戚友啊，大宴亲朋先开心咁样。 咁你肯接受呢个弹性，肯接受呢个世界常规咧，原来个常态就系非你所能预料啊。嗱、 嗯， 人生永远都系噶嘛，如果你搭巴士系等嗰步走嗰步噶嘛。 嗯， 你系咪最急嘅时候就有事发生噶嘛？最赶嘅时候电话打唔通噶嘛？然后跌亲三文治都要有馅嗰边落地先噶嘛？冇得食仲要慢啊嘛？系咪？ 冇食三文治啦。 你接受呢个系人生常态，你就一笑置之噶咯。 嗯， 咁你咪已經係快樂咗多啦。其實落到去就係學會，已經學會就係話你彈性啲，然後享受呢個世界係唔完美嘅。 嗯， 太完美嘅反而唔靚噶嘛，太完美反而係唔健康噶嘛。 哇！你谂真啲啊，如果咧，即系你追求紧嗰个女，嗰、那个靓女咧，嗰块面咧系左边同右边完美地系对称嘅，吓、啊、个鼻嘅高度完美地对称嘅，即系两边啊个鼻窿吓，咁啊嗰、啊那个嘴唇又系完美地对称嘅，即系好似画出嚟咁嘅，你惊唔惊啊？我啊有啲惊啊，真系。即刻睇护照去过去过去过韩国几多次啊？有冇望望？ 咁但系系咪就系咁就系美好咧？嗱，你已经睇到啦，你弹性，你学下唔追求完美，仲有我哋其实头先讲咗好多好多都系学会欣赏啦，学会感恩啦，学会珍惜啦，系、咪？当你感恩、珍惜、欣赏，原来我就发现我拥有咁多。你成日都听见好多人讲，失去嘅时候先至珍惜，失去嘅时候先至乜乜。 嗯， 嗱、这个咪已经失去咗好多幸福咯。你学会享受，你学会欣赏嘅时候，呢、这个就已经好唔一样嘅嘢噶啦嘛。 嗯，有啲女士就好怕自己老啦，觉得啊，真系岁月催人老啊，就好唔幸福啊。后生嗰时十八廿二，点都靓，唔化妆都靓咁啊，所以咧不断咧系要去皱、去皱啊、V 面吓，啲即系搽咗只膏之后咧，就嗰、那个皮嗰、那个嘅啲肌肉咧就会向上扯，反地心吸力噶咁样，咁你就真系好难觉得幸福。 喂，咁你咪见过有人版系整容整到我哋佢 Halloween 唔使化妆咯？ 系咁啊，佢 块面好似假咁，你知我话边个啦？ 你以为佢化妆行出嚟噶嘛？咁啊几 OK 噶咁啊！ 同埋会我哋享受下学下享受过程，一定要睇住个成果咧。 嗯。 嗱，如果我哋要俾，即系我哋只系睇住边个攞奖。咁你呢个世界几时都系嘅，乜嘢比赛都系冠亚季嘅啫嘛。 咩啊？冇冠亚季，乜嘢比赛都系得冠军嘅啫。你几时记得个亚军同埋季军咧？嘥气啦，系嘛？ 咁啊，仲惨啦！ 永远记得个金牌、银牌、铜牌，唔系好记得噶，啱唔啱啊？ 咁其他咪诗横片嘢咯。 系啊。 嗱，你但系譬如我作为运动员啦，我能够可唔可以学下享受个过程咧？ 嗯。 喂，我恋爱唔系只系为咗追到。追到佢啦，几多人追到就冇人啦， 嗯， 系咪？但系调翻， 所以再追过第二个咯，佢猎人嚟嗰啲叫做爱情猎人。 咁你呢个世界你永远唔停低落嚟嘅，你永远都唔会真正知道你拥有啲乜啦，系咪？同样地，我享受到嗰个过程，我就唔系净系追到佢，我而家结婚哦，结咗咯，结咗咯，结咗咯。 嗱，我煮嘢食就好享受过程噶，不过我拎咗出去壁喺台面嗰度，我老婆就会享受个结果咯。佢就话俾听，呢样煮得唔好，嗰样煮得唔好，呢、這个甜不济，嗰、那个咸不济，咁唔系咁样煮咁样。 咁你太太就要学下享受过程啦。 唔系因为煮嘢叻过我啊嘛，你明唔明？ 喂，姐，你明啊？你有个人系愿意为佢煮嘢食咯。 唔系，我都享受埋结果噶，因为佢嘅评论系令到我嘅厨技系进步噶吓。不过可惜我啲记忆力系好差嘅，下一次又唔记得咗啦。咁 咁系咯，咁系咯，咁何必咁紧张咧？点解唔去享受个过程咧？你享受过程咧就丰富好多。 嗯， 你净系睇呢个成果咧？嗱，坐你话头咯，比赛得过，定系我参加咗个比赛好过瘾咩？喂，你唔睇到每年香港因为搞马拉松，啲人着到好特别嘅，就系个享受过程啊嘛。同埋好多人，譬如我嘅朋友一路跑一路话，我而家都唔明，我而家都唔明， 点解要跑？ 要跑？我太太一路睇住佢射个，我同我一齐，我同我太太一齐睇住佢，即系咁样射过嚟啊嘛！我话佢话佢自己拣嚟跑啊嘛，做咩咁问咧？我话就嚟死咯，就嚟冇气先会咁问噶嘛，有气嘅时候就冲落去就唔会咁问噶嘛。 系一个过程嚟噶，咁最尾佢都完成到，我觉得好嘢、 啊。而佢拧翻转头，佢你讲翻句开心噶、哦。 嗯， 你問翻佢，佢覺得好過癮嘅，而下年佢再去嗰個參加嘅。 係咪？咁呢個就係學會享受過程。你成日我輸唔到，我攞唔到獎，我攞唔到獎，咁你點過啊日子？ 咁所以其實能夠享受過程咧，已經喺個過程裏面你已經感受到幸福感啦，係嘛？ 呢、這個而嗰個幸福感，你可以長遠擁有、啊。 嗯。 你攞到你嗱，我當你今年就攞到獎啦、 嗯。 你攞到冠亞季啦，攞埋冠軍，下年再跑點啊？ 有壓力噶， 為免啊嘛。 係啊，防衞為免兩個字真係壓力好大嘅。 我冇壓力、哦，我跑完好過癮、哦。啲人話跑完啊，我跑得完我已經好開心咯、哦 嗯。 但你為免、哦，大哥，咁、 啊、 你 為免唔使為免咧，即係唔好咁輕易去贏啊嘛。 所以你見到我從來都冇贏過， 唔得嘅人點會咁樣噶？真係 你唔發覺人生走翻轉頭，最後都係發覺之前嗰啲先都係嘥時間嘅咩？ 嗯， 有時我哋好咪我有個笑話咁講啊嘛，有個企業家去度假，見到海邊咧有個漁夫 hea住喺度釣魚啊嘛，釣幾個鐘頭釣咗兩條，個魚話做咩釣咗兩條啊？哇！我一兩條夠食噶咯，屋企。佢點解你唔用買個網啊？佢買網做咩？買網你仲好努力嘅，就撈成網魚咯。佢咁撈船網魚點啊？你賣咗咪可以有錢買隻船咯？我買船點啊？買船咪用拖網更賺更多，佢賺更多點啊？佢就好似我咁可以嚟度假，坐喺海邊同你一齊釣魚咯。佢扯，我而家都享受緊咯。嗱，當然我唔係鼓勵放棄，但係。仍然你懂不懂得享受珍惜你擁有的，定永遠覺得不夠呢？這個就是就生活的藝術咯，這個就是智慧咯，人生擁有的美好咯，這個是不是我們都應該要學習的東西啦？ 特別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都要 work from home， 以前我們一睡醒懵鬆鬆就離開家裡，是吧？晚上又要 OT 到夜才回到家，其實呢沒什麼享受到家屋的。咁啊，而家就成日 work from home 之后咧， 费用咯， 系啊，咁啊 work from home 之后，我有个朋友， 大佬， 我个朋友啊，佢系住嗰啲无敌大海景噶嘛，佢书房都系望海噶，咁佢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哎呀，以乐，原来我书房系望海啊，好靓啊，我吓，你搬入去住已经几耐啦，十年啦，咁因为望到夜晚翻到，你知望海都系指，除非你望对面海，即系港岛区，如果唔系嘅话，好多地方望海就漆黑一片，根本望唔到噶嘛。咁而家佢竟然 work from home 日头喺间屋里边书房享受无敌大海景咧，佢觉得哇，我买一间屋十年啊，而家先享受得到。咁嗰个过程咧，其实我哋好多时系忽略晒啊，即系朝头早就翻工，夜晚放工，咁啊嗰间屋哇好靓咁，根本你睇唔到。 呢、這個咪就係幾年前我同一個醫生朋友喺度吹水，佢最後醒咗一個一段真係咁嘅對話咯。嗱、 嗯， 佢淺水灣有間 house 嘅，佢淺水灣有間 house 嘅，咁我同佢傾偈，咁我就同佢傾話，我話扯你淺水灣有間 house 好威咩？咩唔會點啊？我哋見過海未啊？佢咩意思啊？我話我清清楚問你，你見過個海未啊？佢停了一停，我點會見唔到海啊？嗱，佢係外科醫生嚟嘅，佢朝頭早五點幾 before 大概六點咧就去出嚟噶啦，就揸車出嚟，就即係有時就揸車出去就醫院嗰度咧，佢要同人做手術啊嘛、 嗯。 通常咧係揀最早嗰、那個， 即係八點啊做啊咁啊。 咩八點啊？七點六點幾就開波做噶啦。 哇！咁早啊！ 即係佢哋係甚至啲醫生喺私家醫院係霸位霸嗰度啊爭噶，你唔熟呢行啦。嗱，佢哋做完之後咧，就做完手術做幾個鐘頭啦，仲要睇個症，即係係咪真係醒翻啊，醒得好唔好啊？咁然後咧，佢哋就翻啲即係診所去睇症啦。睇完症咧，佢要翻嚟再去 巡一巡房。 巡房啦，咁然後佢花機食飯嘅時候已經天黑啦。食、完飯咧。嘅時候佢又要出翻去巡房啦，佢有咩機會見到海啊？幾時都黑掹掹嘅出面， 漆黑一片。 你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掹下掹下， 太陽都未出嚟， 係咪？然後佢啲，所以啲通常啲私家醫生個老婆仔做埋噶嘛，喺、個老婆個老婆喺 做埋咩啊？ 就幫佢 做埋護士係嘛？ 就夾住佢同啲護士。 为你要讲 笑，又夹住佢箱现金。 咁啊，好多时候佢哋根本享受唔到噶，佢哋唔舍得。我同佢讲，我再同佢倾，佢话我几年冇放过年，除咗农历年初一、二、三之后，我冇放过年假。 哇！使乜搏到咁尽啊？ 喂，你知唔知佢做一个手术20-30万，平平地。 嗯。 然后佢做过乜嘢嘅时候，随时佢啲星球人、月球人，即系一个月赚100万，一个星期赚100万嗰啲，佢哋有时谂下，我唔做一日冇咗40-50万波咁嗰啲啊嘛。咁我然后我后来我同佢讲，我话喂，真系唔好讲笑啦。我话我钱真系搵少过你好多，但我觉得我生活质素好过你好多。 嗯。 佢嗰次傾完咧，佢慢慢醒。我話仲有啊，但係啲仔女唔認得你㗎啦。幾多醫生啲仔女咧，係到佢老咗之後，淨係同佢爭家產，因為冇感情啊。我未起身咧，你走咗啦。我瞓咗覺，你先翻嚟嘅。真，我真係見過唔少啊。因為我喺醫護界，我都 有機會可以見到你阿爸嘅，就去診所睇醫生。 唔好意思，阿爸咧係唔。阿爸系唔帮自己仔女睇医生嘅，你试下问啲仔女。我个朋友，我个朋友个女咧系医生，个朋友问翻佢个女个点啊？佢咩冇事啦，冇事噶。佢好兴话俾佢听，我问个女啊，个女唔答。我话你个女医院局医生嚟噶嘛？ 梗系唔答你啦。 我话佢咁忙点答你啊？咁即系呢个就系、是、有时反而自己人反而唔理嘅，我反而到最后啦。到我退休的时候一切都陌生，你知不知道几多人呢是退休的时候啲仔女只是黐住阿妈嘅啫。 梗系啦，一直都是跟住阿妈噶嘛，个老豆根本系陌生人嚟噶，系咪先？ 系啊，系啊。咁所以系咪值咧？但系愿唔愿意系咁咧？ 咁到你搵到多钱到晚年嘅时候，先发觉咧，佢哋好开心，你好孤独，咁真系惨，好难有幸福。 因为啲仔女唔系唔想理你，但系太陌生。 系咯，咁系即系除咗咁之外咧，系咪识得欣赏、感恩啊、珍惜啊，个人嘅幸福感会高啲咧？ 一路都咁噏啦。你拥有嘢嗱，你谂下，即系。嗱架车，我六七架车咁烂咗算啦，咁一啲都唔值得噶。如果随手呢、這个世界好得意嘅，你随手有，随手揈又再有嘅。嗱，我哋你听过有人作诗作句，名垂千古，系歌颂嗰啲嘅纸杯纸碟嘅未啊？ 我梗系冇啦， 系咪？你随时放手啦嘛。但系我哋睇到几多嘅诗歌，几多嘅。是歌颂人生那种的长远，那种各样的甜蜜美好啊。所以其实我真的想下，不要成男人不要贪心想换画啊。换画的东西成换画是没什么珍惜的，不是很值得你骄傲的，不是很值得享受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一生一世的时候呢，其实你先至真真正正享受到美好同幸福噶，可能我好老饼系咁噶啦，系我哋呢啲即系我哋啲年纪系咁老饼，但系有啲时候我哋又真系经历过唔少人生嘅风浪，先睇到乜嘢先系最珍贵咯。 咁我哋阿爸成日同我哋讲啊，老咗你就知咁，真系咩叫老病一人必须经历嘅，即系生老病死系嘛？到你老嘅时候就嗰种嘅心理状态咧，就系咁啊！你会反而珍惜嘅嘢咧，同你后生嘅时候好唔一样。 呢、这个咪就系我哋需要学咯。所以人生有智慧，最好最理想嘅就系唔好跌碰咁多。已经找到自己所爱，不要失败咁多，先在当中懂得珍惜啲乜嘢。我谂呢个就是我哋应该学习嘅功课啦。 咁、虽然咧疫情咧仍然都系好严峻吓，我哋啊要经历一个嘅咁严峻嘅第五波嘅来势汹汹，但系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仍然咧好似今日所分享咧，我哋认定到咩叫幸福，我哋又能够除去呢个幸福嘅障碍之后咧，我哋会自然咧揾到真正嘅幸福啊！今晚咧系非常之多谢多德屈啦，咁我哋希望咧下次咧就同阿多德屈可以继续讲第啲题目啊，咁样 好啊。 嗱，咁我哋听晚咧会有邓达志同埋蒋国明咧系会分享叫做《追忆楚原》导演噶。最后想送首歌俾大家，由刘德华主唱嘅《狮子山下同心抗疫》。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疫情滔天，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竟遇见，不免让担心天天走遍，危险需要担当，无畏未忘正念，自善自卑愿指责怨恨不复见，请你一起共奉献，这刻感恩各位前线至今坚守每天，为他人为家园，忘记了疲倦，谁不深爱香港，唯有共同抗疫，我哋齐心在狮子山下相互勉，打胜这一场疫战，我哋齐心在狮子山下相互勉，打胜